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69集。 我饿了，先吃了再说吧。 好好好，哎，你们尝尝味道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口味，就直接给做主了。都是他们这儿做的比较地道的菜。 那得让秋意尝尝，他做菜牛着呢，没准尝完了回去就能照样做出来了。 哪那么容易啊？ 很难吗？ 当然难，你看你对这傻子食谱做了那么久。 什么傻子？怎么我就说错了一次，人人都盯着不放啊？是懒人，懒人食谱。我感觉我做的还成吧。 你做菜了？ 啊？就秋意之前腿伤了，我帮忙做了几次。 边南从小到大没干过家务活，家里有保姆，别说做饭做菜，就连换下来的衣服都直接扔卧室里，等保姆拿了去洗的。老爸这个精吃的有点大，好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 真没想到啊。” 秋意从边南爸爸的眼神里看到了惊讶之外一闪而过的一丝失落，他冲边爸爸笑了笑：“ 叔叔，这边南平时也没个发挥空间，等回去了让他做几个菜给您尝尝呗。”“ 是，是得让他做几个，他都没跟我说过，我还真想尝尝什么味儿呢。”“ 这事要换了我，我也不好意思跟我爸说，再说做的也确实不怎么样，是吧，边南？” 秋意笑着吃了口菜，给边南圆了圆。换了哪个当爹的，自己儿子什么都不跟自己说，估计都不舒服。边南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边爸爸一眼。 要不我明天给你炒个鸡蛋尝尝吧。 好，好。 哎，说到做菜啊，我还差点想去学厨师了呢。 那得谢谢体校了。 啊，有什么可谢的？挨得着吗？你别小看人啊，我做菜比边南强多了。 是，万飞还会和面包饺子呢，还烙过饼，中间没熟，皮儿还挺好吃的。 那是您老催着要吃吃吃，我没把握好火候，下回我请你们吃饭就烙饼。 万飞天生就是个活跃气氛的好手，他吃饭快，几下扒拉饱了就开始说，逮谁跟谁聊，无论气氛是什么样的都不会影响他的发挥。边爸几次想要再问秋一点什么，稍一停顿就被万飞迅速拉跑了话题，最后还给万飞说了半天矿场工人有多辛苦。 哎呀，这也太辛苦了，还危险。不能去。 这话说的好像你打算去似的。 赚的多呀，都得考虑嘛，你们跑船不也挺辛苦吗？但是钱多啊。 万飞一提起跑船，边南想起来今天沉思自己的未来过于投入，都还没顾得上问秋意的实习安排怎么样了。现在猛地一提这事儿，他顿时有些坐立不安，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坐在老爸和秋意对面，现在除了傻笑两声连小声问问都不方便，只能煎熬着一直等到大家吃完饭。不过因为有个长辈在，他们吃饭都吃得挺快的，一个多小时大家就都已经放了筷子靠在椅子上瞎聊了。边南摸摸肚子看了万飞一眼，又看了看申涛：“ 再来点什么吗？”“ 我一直压着没打嗝呢，吃不下了。” 我也吃饱了。叔叔破费了。”“ 哎，说这些干嘛，都是边南的朋友，这次秋意又遭了这么大的罪，秋意谢谢了。”“ 那走吧。” 你急什么？这都没好好聊。 跟一小孩你还聊上瘾了？ 屋里的几个人都站了起来，边爸一边往外走，一边从兜里掏出了车钥匙递给边南， 去把车开到门口来吧，我跟秋意再聊两句。 边南一听就知道老爸要干嘛了，这是要塞钱的节奏。他接过钥匙，看了秋意一眼，转身跟万飞和申涛进了电梯。秋意也能估计到边爸爸还有话要说，这顿饭他一直在打听自己的事，但万飞这个打岔小能手功力太强，估计话都没说痛快。 我们去门口等着吧。 嗯。 秋意跟着他一块往楼梯走。边爸爸走了两步又停下了，打开了手包，拿出了一个红包递了过来。 秋意，叔叔是个粗人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合适。 哎，叔，你这是干嘛呀？ 哎，边南跟我说了些你的事儿，你这两个月不在家，你家里的人也受罪了。其实这也没多少钱，就是个心意。再怎么说，你是替边南顶了事儿。 叔叔，咱把这个事儿捋一捋，行吗？ 你说。 哎，这事儿起因是我，那些人的目标也是我，跟边南没关系，他是来帮我的，又因为我受了伤，我说人是我捅的，这本来就是应该的，您明白我意思吗？边南不欠我什么，如果一定要这么说，是我欠了他，不关他的事儿却让他受了伤啊。您帮我找的律师也帮了很大的忙。 你 这钱要是我收了，那我欠的就太多了，还不上。我最怕的就是欠别人什么了。 你这话说的，你家也需要用钱，再说这事儿也让你家里人担心受罪的。 谢谢叔叔，那是两回事儿，这钱我肯定不会收，谢谢你。 你还真跟边南不太一样，只要是给边南，他肯定不会拒绝。 他是您儿子呀，这要是我爸给我的，那我也要了。 你呀。 秋意和边爸走到楼下大厅时，边南从外面走了进来。 怎么这么久啊？我以为你俩回去又吃上了呢。 走吧，没事了。 边南听了这话放松了一些，再看老爸的样子还挺愉快。他走过去。 爸，一会儿先送他们回家吧。 当然。对了，你回家吗？ 嗯，回吧。 边南是真不想回家，但毕竟老蒋今天说的事他还要跟老爸商量，加上刚出院没两天老这么不回家，老爸又该叹气了。 那明天早餐弄个炒蛋。 好的。 把万飞送回家之后，边爸把车又开到了秋意家那条小街上。秋意和申涛一块下了车，边南从车窗探出脑袋叫住了秋意。秋意走到窗边看着他的时候，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瞪着秋意半天都没说话。最后秋意在车门上轻轻拍了两下。 大家给我打电话。 好。 叔叔，今天谢谢了。 嗨，没什么。 边爸看着秋意和申涛进了胡同，把车开出了小街。在车上，边爸先打破沉默。 你这个朋友是说原来成绩很好，但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才去念的中专吗？ 嗯，现在在他们学校也是学霸级的。爸，你是不是给他钱了？ 哎，他没要，还跟我一通说，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。 就知道你那个暴发户做派，在秋意跟前不管用。要换了万飞，没准就收了。先拿点给你买礼物，剩下的跟我一分。 哎，难得你能跟我斗一回啊。 也不至于吧。 那爸，你拿了多少钱给秋意啊？ 本来想拿5万，想想你说过他挺独立的，怕以他的性格不肯收，我就拿了3万。小南，要不这钱你拿着吧。 啊，我卡里还有呢。 你存着也行。我现在一想到明天早上能吃到你炒的鸡蛋，心情就特别好。 给我的心情调剂费是不是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吧。 回到家时，边浩没在家，阿姨和边星宇在一楼看电视。看到边南进门，靠在沙发上的边星宇一下坐直了，似乎是想说话，但看到他身后的老爸爸，他又一撅嘴，从沙发上跳下来，转身跑上楼去了。阿姨起身接过老爸的外套和包。 怎么样了？ 那孩子挺犟的，红包不收。算了。 那这…… 你别管了。嗯，编号呢？ 在公司没回呢，说是开什么会。 哦。 对了，小南啊，明天早餐想吃什么呀？我提前准备。 炒蛋，小南明天早上给我们炒鸡蛋吃。 小南做早餐？ 那个，可别全就指望我这一个炒鸡蛋啊，我就试试。 哦，那我就再准备点能配炒蛋的早餐吧。 哦，好。 边南换了鞋，赶紧也往楼上跑。他着急要给秋意打电话。他一边关上自己房间的门，一边拨了秋意的号码。电话很快被秋意接了起来。 到家了。 刚进门。哎，为什么不要我爸给你的钱啊？ 哎呀，这懒得再说一遍理由了，主要是也太多了，要不知道的以为你爸送我本词典呢。 边南也没多问秋意不要钱的理由，反正他知道秋意肯定不能要这钱。他从包里把红包拿出来看了看，居然还一水的新票，这一看就是边爸从他保险柜里拿的。边爸有收集新钱的爱好。 那个词典我爸给我了。 是吗？哎，那你得请我吃饭吗？ 那必须的。哎，话说这钱要是我给你的话，你可以要了吧？ 这么着吧，钱你拿着先别用，我年前要给我家亲戚还一次钱，到时候如果凑不够数借我点。 好好好，行行行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不会要呢。 那不要了。 嘿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上回我说借你点你就没要啊。 哎，那会儿不一样，那会儿还挺烦你的。 哎，今儿你吃好了没？我爸以前也没见对我朋友这么感兴趣的，今儿还问个没完了。 他问这些又不是为了你。 也是，应该是为了边星宇小公主。边浩没跟着去还真是难为他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。狼行成双。